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所有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大家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大家好，我是刘继彤。 今天呢已经是10月末了哈，10月27号、哎、这个10月1号出台了一个新政策，特别关乎到大家这每位使手机朋友的这个生活状态。 哦， 那就是那个流量清零啊，不是说打从这月开始就流量不清零了吗？ 不清零。 哎，剩的那些流量您们这月没使完的，就顺延到下个月给您使。 但是好像不能超过 2月。 两个月、啊。 也就是说，其实还是2月一清零。 嗯。 这不眼瞅着已经实行26天的新政策吗？虽然说这个滚月清零哈，这个最快也要等到11月才能显现，这用户才能使用到上个月的剩余流量。 嗯， 但是啊，消费者对这个好政策的耐心那快是耗没了。 怎么回事呢？ 有一位微博名叫午夜罗宾的电信用户说啊，这个月流量2G，我竟然还超了。 超了？ 你说平常我1G都用不完，我电信的 啊。 微博名为暗影寻林的联通客户就测算出来啊，联通测定那流量啊，比我们系统测定的流量多出了100多呢。 嚯！ 微博名叫稳稳和这个无限永生的中国移动用户说啊，乱扣流量，你说我这房子都要赔给移动公司了。 嗨， 流量被10086的软件偷了500多兆，扣了50多块钱。 不是，他们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自己手机上显示用的那个流量和被扣的流量的这个数量不符。 哎，就和人家这些通信公司给他发过来的那个短信提示说流量剩余多少这数对不上。 哦。 而且都是短信提示扣，运营商那边提示扣的多，手机里显示没扣那么多。 哎呀，这个难道真的是这样想的吗？啊，你不是有富裕吗？我虽然不清零了，我提前把你扣了，你就没富裕了。 而且啊，这还不是人家抱怨抱怨说说为止哈。 是啊， 这个网名叫做二愣子叔叔的中国联通用户就抱怨说，9天我用完了平常30天的量。 不，这不是您多看了什么片儿什么的？ 没有，人说了， 哦， 这我平常啊，不管在家还是上班，那都是连 WiFi 的，有无线网。 哎， 但是你说就这9天，差不多就把平常1个月的流量用完了，所以啊，他特别怀疑这运营商是不是偷了我流量了。 那就是说，假如您如果没有比平常多看视频、多玩游戏的情况下，啊，这流量如果还增加了，那您可以这么想。 是吧？所以啊，他就发朋友圈了，就是说我这情况是这样。这朋友圈一发不要紧，哎，好多朋友都开始纷纷点赞，并且有共鸣啊。 嗯， 大家都怀疑，哎，我们也觉得这流量速度好像比平常使用的那消耗率怎么那么快那么高呢？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所以对于这种突然激增的流量使用状况的感受啊，记者呢也给10086啊移动客服打了电话。 嗯， 那边说啊，流量使用呢是客户隐私，没法查询具体的使用情况。只能查询剩了多少流量。 是啊， 所以啊，他说啊，建议您安装相关软件监测一下呗。 嗯， 要不装软件还查不出来之间有差异呢。 这就是糊里糊涂的，这个流量就没了啊。 对，截至发稿之前呢，记者从中国移动获得如下回复啊。中国移动推出流量当月不清零服务，不会导致流量消耗快。 哎，按理说应该是这样。 哎，您可以通过短信、互联网等方式向客户提供流量使用查询服务。 嗯， 您可以发送多少多少代码啊 ？CXYL， 就是这个查询 余 量，哎，就是首字母和查询流量 CXLL 这4个首字母啊，分别发送呢到10086，您就能查询您这个套餐的资源和您的流量使用情况。 嗯， 而且他们还说啊，另外当使用流量达到特定值时，系统会自动为客户下发提醒短信。 这跟没说一样啊，因为就是我们收到了您下发的短信，才发现我们怎么9天就把流量用完了呢？ 哎，业内人士分析说啊，在跟运营商打交道过程当中啊，消费者往往处于弱势。 那是一定的。 而且运营商设计的流量产品啊，那程序上也相对复杂。 没错。 用户很难精准地判断出自己使用服务的情况，就是到底哪天使了多少，怎么使掉的。 是。 这个时候呢，无论是不是运营商使用技术手段修改流量统计数据，或者消费者自己安装的软件偷流量，运营商都应该站出来 自证清白。 哎，这事儿呢，就是说，其实我们自己很难把它控制住啊。 对。 但是有一个这个办法，我觉得可以控制住。我不用不就完了？ 不用啊，那你说这三家，这前面微博也反馈了，那不仅移动，也不仅联通，也不仅电信，这三家都一样。除了这三家之外，好像咱也没有更多的选择了，是吧？ 哎，这个实际上还没有真正的做到这个是公平的竞争啊， 嗯、 还在这个您突然发现自己虽然已经有三个运营商了，但是您还是在他们的这个垄断之下。 哎，反正不管怎么说呀，既然现在已然是这个现状，还是建议大家哈，您自己得看着点，腰包里的钱咱自己数清楚了。 嗯、对了， 他们要拿，咱得把这个荷包搂紧了，对吧？你手别往这里伸。 哎，那你说咱们这个每个月到底用了多少流量呢？就是反正这个我是不太会去注意这个问题，没有做过特别精确的统计。 反正到目前为止看起来是一笔糊涂账。 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有没有统计过自己每个月的流量呢？ 嗯、 这个是不是咱们也让大家给说一说， 互动互动哈。 哎，您每个月大概流量是多少？ 对， 有没有变化？ 对， 好好， 您是订了套餐包啊、 嗯？ 您套餐包订的一个月是多少钱的？多少流量的？您清楚，您知道吗？还是说您没订套餐包，咱用多少使多少，咱按这个每自己人算钱的？ 哎， 都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互动哈。 嗯、 大家呢可以发送您的互动内容到我们的微信订阅号，订阅号里查找我们的大城小事啊， 嗯、 这个。大城小事首字母就能找着我们，先关注然后再留言。 对，我猜你刚才也是让大家搜10086。 那可不成，搜也搜不出来什么玩意儿。 好吧， 这个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到的互动话题说的是您手机的流量情况，这每个月是多少啊？ 嗯，哎，说起这流量了，我觉得像咱们这样的年轻人哈，都不太注意这个事情，那更甭说很多家里的爸爸妈妈那些上了岁数的， 是， 哎，他们可能就更不会统计了。 你们都是一笔糊涂账，那老人家呢，更是一笔糊涂账了。 哎，所以这个服务啊，还得做到位啊，这个不能让大家消费的这么稀里糊涂的。 对。 但是这个服务有时候要做到位，它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嗯 啊，这个刚才咱们说的是跟咱们使用的这个通讯是设备是有关的啊，通讯的这个方式有关。那么还有这个，其实银行啊，这些金融活动也是在咱们生活当中是越来越这个频繁， 息息相关的。 哎，大伙儿跟银行打交道的这个机会越来越多。那么有好多朋友就发现啊，那个时候说到这个银行啊，去把家里这个积攒下来的这些硬币换成整钱的时候特别麻烦，哎呀，排队呀，然后那个还要一点一点的数啊， 就都不愿意使钢镚，那么多也没法用哈。 哎，他这有的时候呢也花不出去，所以就想兑换，这不还挺难的。 嗯， 但是为了方便市民兑换硬币，早在2013年的年底，咱们北京市其实就已经上岗了42台自助硬币兑换机。 是吗？ 这事儿你知道吗？ 啊，硬币兑换机，当时我就记着好像说试点来着， 嗯、 现在就已经投入使用了。 就是42台嘛，估计也跟试点差不多吧， 嗯、 因为从全市整个市区来讲，42台其实并不算多。但是呢，这个当时是说就分布在一些这个银行的网点儿。 嗯， 那么也就是说有了兑换机之后呢，拿这个硬币去换这个整钱， 嗯， 你就不用再排队了，在那一点一点数去了，您就把这个到了这个柜员机那，您把这硬币往里一放，这机器自动给您一数，钱出来，挺好的吧？ 就像咱们那个投币的那些买饮料的机器或者买票的机器， 哎、 它能数出来。 对了，这是一个这个非常好的一个服务方式， 挺实用的。 哎、不过，尽管这自助硬币兑换机已经上岗了近2年的时间，但是大多数市民却并不知道它的存在。你比如说，如果我今天不去播这篇稿子，不看这个稿子，我还真不知道有这样的机器。 就知道有这事儿，也不知道放哪儿。 没错啊，昨天呢，这个有些这个记者呀，也去体验了一把啊。虽然辗转多家银行，但是这些这个地方啊，虽然是见到了这个兑换机的真身，但是由于种种限制，最终却没有兑换成功。 怎么了？ 这钢镚啊，背出去又背回来了。 那还够沉的。 哎，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方便啊。这个经过事先在网上的一番查询，昨天一大早，记者就背着一兜硬币到了北京银行双榆树支行，这里呢是24小时自助银行区。没有找到硬币兑换机的身影。 嗯， 好不容易等到上午9点银行开门了，才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找到了一个不起眼的隔断后边的兑换机， 还猫着呢。 哎，不料当记者正准备掏出硬币兑换的时候，却发现在操作界面这个上面提示说需要输入随机密码。 这怎么还锁上了呢？ 这随机密码在哪儿呢？只好又去请教旁边的工作人员， 然后工作人员说啊，因为这个机器里头啊，这没有钱了啊，所以您就算告您密码，这个输入密码您也取不出钱来， 这么巧， 兑换不了。 哎呀， 记者一想，那这家兑换不了，我就上另外一个银行去吧， 又扛着硬币走了。 哎，对了，就到了这个南京银行中关村支行啊，也是一通好找，才在大厅的一个柱子后边发现了兑换机的身影。结果被提示说，你要兑换，在我们这兑换，你必须得有我们这银行的卡。 哦， 你得把卡插进去，要不然你换不了。 哎， 工作人员还在一边提醒说啊，由于没有这个银行的卡呢，记者也是这硬币还是没有兑换成功。 这不机器放人家银行里了吗？ 对了啊，这个记者一想，那我就别瞎跑了，我先打个电话问问吧。 嗯， 哎，这个就电话联系了北京农业银行。人家那个服务人员告诉他说，我们这个兑换机的这个地方在哪儿来的？ 嗯 啊，等会儿啊，我给您查查。查了半天，他告诉哦，我们这兑换机在那个通州的八里桥市场附近的那个集贸市场的分理处呢。 哎呦，这要从中关村折腾八里桥可是够远的。 我的妈呀！然后这个记者说，那我要去换，您现在能有钱换吗？ 啊， 说哦，这个啊，最近这个机器它老是兑换不准。您比如人家搁进去50块钱，老给人兑出30块钱来，这不合适。是啊， 那能行吗？ 啊，刚刚报修了，具体什么时间能有工程师去修理的，还说不准呢。人家这样暂时兑换不了，您也别跑了。 说白了，就都是坏的。 没错，这个市民隋先生就告诉记者说，他完全不知道有这种自助硬币兑换机的存在。平时银行自助服务用的最频繁的，主要的还是那个自助存取款的那个机器 ATM 机。 哎，由于不愿意去银行的柜台排队兑换，所以至今家里还有一大罐硬币，不知道怎么处理啊，可能孩子攒的呀。 嗯， 还是不孩子要被教。要节约嘛，就把那硬币攒起来了。那么另外一位市民吕女士就直言不讳的说了，我与其提溜这一兜子硬币坐公交换地铁的去找这指定网点费那么大劲儿， 还不一定找到之后能用， 那我还不如在我们家银行旁边，我们家旁边的银行，我耐心排个队在柜台里换呢。 你看，也不能怪大家伙儿，本来呢也确确实实哈，有这样的设备机器研制出来并且投入使用的，肯定是出于这个非常良好的意愿。 如果是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不就成了一个形象工程了吗？ 对呀，这事儿白忙活了。 嗯， 这个给人家政府增添这样支出的负担，又没有解决老百姓切实的难题，最后还不落好，这事儿，何苦呢？是吧？ 所以没错， 既然已经前期投入已经投入到这程度上了，那后期后续的这些保障啊，包括维护啊，是不是应该跟得上呢？ 没错， 也应该提高这个咱们这个兑换机的知名度，得让大家伙都知道咱有这东西。 嗯， 而且这东西在哪儿，怎么用， 还得能用才行。 是文物爱好者吴先生啊，最近在陶然亭公园溜达， 嗯， 溜溜达达溜溜达达，忽然就发现，哎，这草丛当中有东西。 什么东西？ 不是易拉罐，不是塑料袋，也不是废弃的杂物， 那都是垃圾。 是一块石碑。 火！ 记者昨天就来到了陶然亭公园，进入公园南门啊，往西走大约200多米，就能看见这个吴先生所说的那块石碑隐藏在草丛之中。 这石碑什么样啊？ 这石碑啊，碑身表面的基本光滑。 嗯， 您要是仔细看呢，这上面还有字儿呢。 哦，刻的字儿。 这个每天来公园锻炼健身的市民周先生推测说啊，应该不是什么宝贝的吧？要是宝贝的话，怎么能躺这儿没人管没人问呢？ 是啊， 你说这公园里确实有不少宝物，那都保护起来了。 哎，这文物都保护了。 他也说啊，自己从来没注意到路边还有这么一块石碑。 嗯， 他也不认识这碑上的文字。 但是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哪年立的这碑？它有没有文物价值呢？ 这块碑啊，在北京市文保协会会员吴先生眼里，那是非常珍贵呀。 是啊， 他也是无意当中发现这块碑之后啊， 嗯， 先后两次入园拍照取证，然后啊，把照片拿回去放大研究。 有什么发现吗？ 吴先生说啊，我发现这块石碑上有诗句数十首。 嚯， 题诗的人数十人， 还不是一个人写的， 而且还有名家呢。 嗯， 包括《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 嚯， 康熙年间著名的画家朱星主， 嗯， 以及著名的书法家札生等等。 好家伙， 从碑文内容还能知道啊，这些诗都是为李朗安忠诚在河北涿鹿建的这个西溪草堂给题写的。 哦， 诗文当中提到的那位李忠诚啊，是康熙11年的举人， 嗯， 隶属于汉军镶蓝旗。此外呢，根据吴先生根据这个石碑风化程度来判断呢，这个碑应该是康熙年代的时候的东西， 嗯， 给断了带了哈， 嗯， 再加上这个碑啊，它四面都有碑文，那就更显得很珍贵了。 是， 记者也了解到啊，另外一位文物爱好者李先生在1980年，那30年之前就见过这块碑。 嚯！ 说当时啊，在陶然亭公园，基本上就是现在石碑所在位置的一个小土坡上，我就发现这块碑了。李先生回忆说啊，当时呢有一位姓张的公园管理人员向他介绍说呀，这碑是从段祺瑞府拉过来的， 从他那儿这个运到这儿来的。 哎，据说拉过来的时候啊，是打算给这个石碑建个亭子立在公园里。 嗯， 也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就没建。 好嘛， 没想到他在那地上一躺就是30多年没动过。 这真是的。 记者昨天也从陶然亭公园了解到啊，针对吴先生发现的这块石碑，公园的负责人员呢已经召开了一个会议，商讨下一步要怎么办。 毕竟它是一个文物啊。 人家工作人员表示啊，尽管石碑啊是在园内发现的，但是公园管理文物部门呢就没有这个的记载。到底是打哪儿来的，放那儿多久了，目前什么都不知道啊。园方呢已经准备最近呢要请来专家再次对石碑进行鉴定。人家也说啊，如果真的属于珍贵文物，一定会对他采取措施建档保护。 没错，这别让他在那儿再继续经历这风吹日晒再风化。 是，好歹得给人一身份证是吧？你别让大家伙都看出来这是个宝物，咱公园的管理方还不闻不问，这对后知后觉的这事儿，也不合适是吧？ 没错。 而且真的有这样的史料价值的话，那这东西那就是不可再生的。 哎， 所以一定要保存好，保存不好之后那没了，那就是真没了。 没错。发现这个好东西啊，就得加以保护啊！其实现在就应该重视起来，因为已经经过媒体啊，应该很多的方面，很多人都知道了这个消息了，也要防止那个是吧？那个别有用心的人啊，他去把它给偷走，是不是？哎，一定要加强这个保护。这个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我们会遇到很多的这个矛盾啊。至于怎么解决这个矛盾呢？这个还是应该是这个多多的沟通，然后互相的谅解， 就事论事。 但是下边这一男一女啊，这两位年轻人吧，这个事情就处理的不太妥当。因为不满男友提出分手，一位90后的女大学生啊，蒋某，在今年的4月1号，居然把男友租住的房子给点了。 哎呦， 好家伙，放火呀这是！哎，这虽然之后他自行报警，然后又经过了一系列的赔偿，但是这个经过日前的审理，朝阳法院一审还是以放火罪判处了蒋某有期徒刑1年零6个月。这个事情呢是发生在这个春天的时候啊，4月份吧，这就是那天晚上她和她男朋友俩人就是吵架了 啊， 感情纠葛嘛，你看少男少女谈恋爱，他这是吧，经常会一生气俩人呛呛起来了。 是， 这个气头上的她呢就拿出了事先准备好的打火机，就来到了男友的住处。哎，她这男友啊，这个小李他还没在啊，俩人可能是不是因为这个在电话里吵了是吧，微信上或者怎么吵架了，这姑娘找这小伙子算账去了，一看这个男孩子没在怎么办呢，她就想了一个办法，要引起她男友的关注让他回来。哎，结果就把男友那个窗帘啊拿着打火机就给点着了。 这姑娘气性够大的呀。 她、其实她也不是想烧这房子啊。 那她带打火机干嘛呀？ 她就是想把这窗帘点着了拍个照片， 反正她就是想点火。 哎，对，点着了以后她确实拍照了 啊， 然后又在这个微信上给她男朋友发，你看啊，你不回来啊，我把你房子点了，把这个照片发给她男友， 吓唬人。 哎，就想着她男友一看家里都着火了，我赶紧回来呀。 啊， 但是一直没等来男朋友的回复。哎，这个她也觉得挺没劲的啊，就赶紧就把那个窗帘那火给弄灭了， 一看没人搭理 呀。哎，然后呢她又到这个男友的房间里边啊，这小伙子也没锁门，还是说这个姑娘有钥匙啊，进去之后又等了一会儿，这男朋友还是没有任何的反应。他一想，这回我再烧点别的啊！ 是不是前一次闹的事儿不够大？ 哎， 我再换点更大的动静。 窗帘烧了，他都无动于衷。这回我烧屋里东西，烧什么呢？随手就划拉了有一个破毛巾，哎，在这个桌子底下那扔着呢。他这个拿起来，我把这烧了。这姑娘要说当时她也不是特别的糊涂啊，她净捡那没用的烧。可是没想到啊，这毛巾上它有可燃物，是不是她男朋友拿着擦过汽油啊，或者什么可燃的东西啊？人 发胶啊、絮泡什么这有可能， 哎，扔在那儿了。她拿着打火机一点呀，砰，这毛巾可就着了， 哎， 一下这火势就大了，就把屋里其他的东西就给引着了，她就扑不灭了。哎呦，把这个姑娘也给吓坏了， 玩大了， 哎，赶紧的呼救。并且拨打报警电话，随后赶来的消防人员把火给扑灭了，而民警呢也把留在火灾现场的蒋某给带走了。到了这个 公安局啊，还有姑娘就不成了，我哭的是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说呀，警察叔叔啊，我真是不是我不是想烧这房子，我这一时冲动， 我就是想烧毛巾。 哎，对，那火一着起来我就害怕了，可是我就扑灭它了，真不是故意要纵火的，就是一时冲动，我就是想让我男朋友注意这个跟我来这个吵，这哪怕俩人吵一架呢，是吧？ 你好歹有个反应。 对，这个蒋姑娘呢也是恳求法官对她能够从轻处理。那么本案的当事人呢，就她这位男朋友啊，这个小李也对她的行为表示谅解啊，说这个我也有不对的地方，这个也不用说再有什么民事赔偿了。而案发之后呢，这蒋某的家人也代替他向房东进行了赔偿，因为那房子是租来的嘛，哎，给人家烧坏了东西一定要赔偿的，取得了房东的谅解了。那么朝阳法院审理之后认为，蒋某虽然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但他的行为危害了公共安全，构成了放火罪。你想这火要真着大了，说街坊邻居也受到殃及啊。 是呗。 哎，鉴于被告人呢能够自动投案，案后又如实供述犯罪事实，是一个有自首的这个情节，而且积极赔偿被害人，获得了对方的谅解，法院酌情量刑，最终以放火罪判处蒋某有期徒刑1年零6个月。 这回这姑娘不在情急之下一时冲动了吧？ 哎，对，这个当然，这个法律是非常的严肃的， 当然 一定是要按照你的这个罪行来进行处分的。 没错，所以啊，这成长的代价有各种各样的代价。 没错， 当成长代价付到这个蒋某蒋姑娘这地步的时候，说实话，确实是 有点大。 所以说哈，年轻人啊，允许犯错，但是一定要在自己 吸取教训， 然后时刻自我进行反省，对吧？ 大成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成。 大成标定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成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成才是生活的大成。 大成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成小事》。 欢迎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我是刘继彤。 今天和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说的是您手机流量哈是怎么使的？这个小骆驼九九最棒说，我用流量啊，那是为了跟《大城小事》互动。 哦，发这个微信啊， 每个月不算多，30兆啊。 哦， 平常呢，在家跟单位啊都有无线网。 嗯， 而且我这手机流量是用的时候我才开， 哎， 所以啊，每个月连10兆都用不完。为了方便呢，但我还是一直保留着每个月30兆的套餐啊。 嗯， 奇怪的是，你说我11期间我没出门，它就耗了10兆，而且现在已经用了20兆了， 还真是快了。 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嘿，只要不超过现有的流量，我那还是可以忍耐的。 嗯， 这个月还有3天啊，3-4天。 对 对， 我估计差不多勉强吧。 对， 这个张小辉说，我两部手机，一个电信，一个移动，两个都是订的套餐。 嗯， 我只是知道超了要多收费，但是怎么查剩余的余量，超了多少要收费收多少，我都不知道怎么查。 哎， 我今天能不能学会了呀？ 嗯， 别着急啊。 移动呢，您打10086就是可以直接查的， 而且还有代码啊。一般啊，这个代码是这几家运营公司通用的。 哦。 就是您这个首字母 CXLL 查询流量的首字母，大小写不分的，没有关系。 还有一个查询余量， 对 X 什么 CXYL、对。然后呢，不同运营商不一样，您是移动的，您就往10086发； 哎， 电信的你就往1万号发；这个联通的你就往10010上发，对吧？ 对， 说的够清楚吧？要是没学会，我一会儿我再说一遍。 好吧。 今天和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说的是您手机流量是使没使套餐啊？您怎么使的？一个月大概能用了多少哈？都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互动。接下来进一小段路况和广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竞猜车辆保养价格开始， 800、 600、 500，免费的。现在同人保直销车险，满额送卡拉丁车辆保养及邮寄率服务费全免，专业技师上门服务，真的免费哦！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心悸气短，烦躁易怒，面对更年期困扰， 同仁堂更年龄，陪您舒心共晚晴。 既然你有着藏不住的坚持，就不要让它只留在心里。斯柯达匠心制作全新速派，立体主义美学外形塑造，搭配特有经典掀背设计，创造优雅格调。第三代 TSI 发动机，峰值扭矩可达350牛米，更搭载全新一代 DSG 双离合变速箱，高效动力澎湃而出，恭迎阁下莅临品鉴。全新速派，别具匠心。 斯柯达。 畅游京郊北方最大溶洞群，原价132，现仅需90元。石花洞一看地质奇景，银湖洞中享清水乐趣。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听不一样的声音。 一起来关注路况。目前东二环东直门桥到朝阳门桥南北双方向拥堵，建议大家可以绕行辅路通行。路面上情况就是这样，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欢迎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我是刘继彤。 最近呢，网上流传着一些说什么把这个摄像头啊伪装成烟盒啊、打火机啊这些小物件、专门摆在那边上偷窥他人隐私的帖子。 这家伙 这看着这帖子之后啊，租住在这个天通苑某小区的小华就遇到了这种可怕的事儿，引起他的注意。 怎么回事呢？ 他说啊，有一天啊，他洗澡的时候就发现了个可疑的东西。 这小华是个女孩子， 哎，是个姑娘啊。当天啊，我下班回来我就挺累的，我打算洗个澡我就睡觉了。洗澡的时候啊，那个姑娘那发卡就掉地上了。她说她低头捡发卡的时候，就低头发现，哎，这马桶后边怎么有个闪闪的小红点儿啊？ 是那个这个电源闪烁那小红灯。 对，你不哈腰不仔细看根本就发现不了。小华说啊，她当时脑子一懵，惊出一身冷汗，莫不是被偷拍了？ 好嘛， 战战兢兢地拨开遮挡这个小红点的衣服啊，他果然看到了摄像头、数据线和一个移动电源。 这还真是有人啊，设了圈套。 这小华呀，他住的是一宿舍啊，这还有室友。室友知道这消息之后都很震惊啊，赶紧报警。民警迅速赶到了现场，将这个摄像设备拿出来勘验。记者了解到啊，这个房子里呢住了7个人，有4个女孩3个男孩。 好嘛， 哎，反正也不少住人啊。平常呢也没有外人出来进去，警方就确定啊，应该是这7个人当中的内部人员作案。于是啊，逐个对各位这个租住的住户一一进行询问。当问到这个合租的这男子刘某的时候啊，这刘某神色慌张，那说话还漏洞百出，一看就特可疑。另外一位女租户也透露说啊，就这刘某最近他还挺反常的。 怎么着？ 你说啊，就他住的是主卧，他那主卧是有独立卫生间的。你说他不使他自己卫生间，他老往我们这公共卫生间跑。 哎， 民警进一步查询啊，刘某呢矢口否认呢。但是民警把摄像记录里发现的刘某本人的身影就拿出来给刘某看了。 好吧，把自己照下来。 原来啊，是这刘某操作不当。他居然啊，把自己安装摄像头的过程也拍了下来，就是先开了录像后装好的。面对这个铁证啊，刘某只能交代了他购买小型摄像头私自安装在公共卫生间内偷拍他人隐私的经过。 这个很恶劣啊。 原来啊，这26岁的刘某呢租这房子已经有几个月了。他说啊，平常工作压力大，自己也没有女朋友，出于好奇就想到安装摄像头偷看女室友。 这好家伙， 他说我趁他们都上班不在的时候装的，我就装了一天，我就拍了一次。刘某说啊，警方呢也随后在刘某连接的电脑里发现了事发当晚这个拍的一段视频，也确实啊，只有这一段视频。 那这也是犯罪啊， 一次两次这性质是一样的。目前呢，犯罪嫌疑人刘某因为涉嫌偷拍他人隐私已经被警方行政拘留。 最后的这个处罚结果呢，还要等到这个审理之后啊，才能够这个水落石出。 说实话，这就是新型耍流氓是吧？ 没错，用这高科技手段呀，您 改变生活是吧？您做点好事儿啊，别往这个歪处想。哎，这个刚才呢，这个是一个这个高科技啊，给我们带来的影响。其实现在这一高科技以后，这网上传什么的都有啊， 是信息特别杂。 昨天啊，我在我们这个微信那个群里头也有人传了。说杨坤，你们知道吧？ 唱歌那个 杨坤吸毒被抓了。 哎呦， 好，还发了一段视频啊！我当时一看那段视频，我就觉得不对。 嗯， 为什么呢？因为有几位这个穿着警服、戴着钢盔的这警务人员啊，哎，这个陪着，就是在这个和这个杨坤一起从一个这个地方这个往这个另一个地方走。 嗯， 哎，大概有那么一分来钟的那么一个视频。 抓吸毒还戴钢盔呀？ 哎，这但是人家杨坤是神色镇定啊，手上也没有是吧？你要是一般抓人的，有人家在底下就回复了，那得铐上了是吧？哎，这个很明显的就是人家那个警察是在做这个警务人员吧，也不能说他据后来说就是一些保安人员， 哦， 他们在做一种这个保卫的工作， 哦， 一个警务工作。这个杨坤呢是在一个去演出现场的过道里。 不是被抓了， 哎，所以就被传来传去的，有人就说这是被抓了啊，不明真相的这网友啊就来回转发这个微博，还有人求证。很快杨坤的工作室就表示说，照片中那个确实是他本人，但是那些警卫是人家陪着他给保卫的，是在呼和浩特市参加一场演出的场景。后来杨坤本人呢也在这个微博上发出了和朋友吃火锅的照片， 啊， 你看我现在正在杨大爷吃火锅呢，这个没有的事啊，这都是谣言。 是，就是人家也是通过自己这样的这个实力的照片哈，证明了这个事件的真伪性。 没错。 所以呢，这个大家伙也以讹传讹这事儿哈，也就此打住吧。 没错。 您稍稍就像我们季彤老师一样，对吧？点开视频一看，那明眼人一看呢，那就驴唇不对马嘴拼接的，对吧？ 哎， 那前面那镜头和后面的镜头都对不上，是吧？ 对。 所以说这谣言止于智者。 嗯。 昨天呢，朝阳区管庄西里小区和建东苑小区之间呢，大量生活垃圾堆满了数十米的街道。 好嘛， 这个路人呐，车呀，谁都过不去。有好多居民就说啊，这个垃圾啊是附近底商随意倾倒导致的。 就在这做买卖的人倒的。 一层做买卖那些人啊，根据这个小区物业白先生介绍说啊，这个地方原本是一个便民菜市场，商贩呢在室内经营，由市场方进行管理。 哦， 去年年底改造成数十家底商之后啊，很多商户他虽然搬进了这个房铺里哈，铺面里，但是他没有改这个做市场的那规矩，那垃圾还是随便倒。 好家伙， 导致垃圾大量堆积。 嗯， 今年五月份的时候，这垃圾堆还发生过火灾呢。 你瞧瞧，危险啊。 白先生说啊，这地方本来就道路狭窄，是两条车道，这垃圾堆放在家之有人这个随意路边停车啊，有的时候他只能一个人过得去，俩人就得错峰走， 你看看 车那就得绕行。 嗯， 昨天下午管庄地区办事处环境办工作人员说啊，这个现象呢确实持续了好几个月，屡禁不止，很多商户啊是晚上到，人工作人员下班了难以监管。 嗯， 本周呢将会再次组织清运。管庄地区的办事处城管也表示啊，将会把相关的情况反映给上级，再商讨相应的解决方案。 哎，光是清运还不行啊，他到了你给运走了，他下次还到， 打游击战呢是吧？ 没错，一定要罚的他再也不敢到为止。 是，这来一次夜里的集中这个。这叫什么行动是吧？突击查一次， 对， 我就震慑一下啊。 好吧。哎，这个今天啊，昨天凌晨，在这个五环啊，东五环由北向南的方向，远通桥这个附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有三辆车撞在一块了，一辆白色小车先跟前面的大货车追尾了。后来又被后边的一个大货车追了尾了， 给夹住了。 哎呀，这个事故的这个小货车的司机受了伤啊，事故这个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这东北五环内环方向从北苑桥到远通桥持续拥堵了好几个小时啊，上午10:40左右，这个五环的交通才逐步恢复畅通。啊，有目击者说了，昨天上午8点左右，他坐车由南向北经过远通桥呢，就看见这个应急车道上停放了三辆货车。先是一辆蓝色货车，车尾是完好的，车头受损，风挡玻璃呢往下挖陷了啊，这个车头呢还附着一些白色的液体，可能是前边停的这个白色小货车的。这白色小货车呢，一头扎进了前方的红色大拖车的尾部啊，小货车的货箱和驾驶员 受伤比较严重， 这一前一后都受伤了、 嗯、由于是早高峰啊，就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所以这个持续拥堵的时间比较长，很多市民反映上班花费的时间比平常超出了大约一小时。劲松交通大队的工作人员也说，这个事故原因还在调查当中。 哎呀，不过确实上高速的时候，这小车哈、啊，那个您超车啊什么什么，还真是得稳当一点、 嗯、没错， 见着那大车，您还真别跟人硬碰硬。 哎，这天气也越来越这个好了哈， 嗯、 咱们这个怎么这个开车的时候，他是吧，再注意一点，让咱交通环境更好一点，那就美了。 是，就是这样哈。今天和大家一起聊到的互动话题，说的是您手机流量的使用情况哈。博岸博新说。手机流量我们谁都是糊涂账，没有准确的计量方法， 真是 任凭运营商来计算，能不能计时法呀？ 嗯， 很多年前啊，我用移动手机发个文件，收了我小300块钱呢， 好家伙， 一日一分钱呢，哎呦、 嗯、 我可是长记性了， 哎， 真是把房子都要赔里了是吧？这个那和牙说啊，向季彤老师问好，说季彤老师播节目啊，有听书的代入感， 嗨， 他说啊，我一联动一个移动一个联通都是用4G 啊，经常是哪个有信号使哪个、 嗯、 一个月两个 G 的流量、 哦、 也就是刷刷微博呀 QQ 啊，平常呢都是 WiFi 用的多、 嗯、 就这样我月底还能剩1.5个 G 呢 啊，那您剩的也太多了、 哎、浪费一多半哈、 哎、 而且吧我觉得吧电信 4G 也还不错、 嗯、 听说那使电信的人啊都特有性格，卓而不群， 好这是跟给自己来一个这个小小的秀啊， 对对对，移动也好联通也好、嗯、电信也好，那流量啊它都是一笔糊涂账。今天的大城小事就是这样，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互动、 嗯、 我是主持人王哥， 我是刘继彤，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2015，明天见， 再见。 听听这生活妙不妙，您说多大的事儿才算大，您说多小的事儿才是小，人有担当成就了大呀，小中见大伤不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2015。 至诚关爱是我们的匠心，亦是我们的初心。 上海大众汽车售后服务品牌 KKR 发布10周年，诚邀您与我们共享匠心礼赞。 10月18日至年底，大众品牌全车系保养套餐盛装上线，尊享材料与工时优惠。 活动期间购买原厂原保可享85折。 4S 店续保平安车险、太平洋车险，免费获赠一次原厂专业保养。机油、机滤、空气滤芯、空调滤芯及火花塞免费更换原装零件，仅限3万单，先到先得。 详情请洽400820-1111。 匠心呵护每一辆大众，至诚关爱每一位大众。上海大众 Take Care， 匠心至诚。 北京市文物局贸促会北京市分会主办的2015北京中国文物国际博览会，将于10月30号至11月2号在农展馆新馆震撼登场。 一大波打车立减红包来袭了！9月10日至10月31日，注册微信平台中信打车付，刷卡支付出租车费即可享最大立减5元优惠。活动详情请搜索并关注微信号 Taxi Pay 中信打车付。 邮储银行正式推出首张银联万事达双品牌全币融信用卡了，采购5%返现，3倍积分，每月最高获赠10万积分，境内外安心消费，放心海淘。邮储银行双标全币融卡，一卡无忧，运享全球。 汇聚人道力量，博爱温暖京城。首都红十字组织在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伟大进程中当先锋、立新功，努力把北京红十字会打造成为向全世界展示中国人道成果的首要窗口。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正了，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你别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小公益，大文明， 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 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 前方到站新街口站，请做好下车准备。 有一种望眼欲穿，叫看得见吃不着。嗨，别缠我了。